抒情的音乐。有一年，拥挤的咖啡店，落地窗的外面下起雪，地球在转着圈，你那边是几点？隔好远，你发来的几遍都不厌。我记得那场大雪，在圣诞的夜，下在我爱上你的瞬间。2公里送我的剑到我家门前，两脚印一生一见。我怀念那场大雪，当时过境现在一样新鲜。我靠在你的右肩，曾笑得多甜，幸福会让人晕眩。圣诞卡片不需要